有多少爱在迟疑、困惑、猜忌中错过？爱总是需要两个人向彼此靠近。我们到底受了现实多少困扰，以致都不敢爱、不能爱了？或许，只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。一起来听到《有故事的人》。

己只为错过你，直到天灾人祸分给我，只给你这夏季。我想大言不惭卑微，奢求来世再爱你，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有人来代替我。 由霹雳虎吴奇隆、小帅虎陈志鹏、乖乖虎苏有朋组成的小虎队，在1988年出道之后，在亚洲舞台崭露头角，创下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。仅《逍遥游》和《爱》两张专辑销量就达到了1500万张，成为当时台湾最令人注目的歌坛新人。首先来听到来自小虎队《青苹果乐园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逍遥游是小虎队的第一张正式专辑，一经推出之后蝉联各大排行榜冠军。这张专辑的流行犹如一阵风席卷国内，并举办了逍遥货柜小虎队为主题的20场户外公益巡回演唱会，场场爆满。一起来听到男孩不哭。 说 Never mind， 我们迷失在热带。娃娃与他说 Stand by， 我们约会在热带。Boys don't cry， Boys don't cry， 我们在期待。爱爱爱，别让我们受伤害。Boys don't cry， Boys don't cry， 丛林在召唤。 在1990年的一月，小虎队入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组合奖。在2月，

太长太远了，完全像只虚乌有。当一个新移民切断上半生，找一个新祖国继续做人，每晚每一早归家，却人没想到护照要改换新的日。曾以为有家走是安稳，当天气改变世道，人生再温馨都感觉自卑幽禁，只发现城墙外面旷野那天空不算暗。过去我怪责老友不肯也到底离场出走，谁料我爱你爱到最尾都不可永久，尽最大努力可以忍我都忍够，真不想家里有道阔大裂口，自谁方捏出心海与山有。切一半山给你，接一半海给我，有些爱无人愿守，这段情来到这里回头是一双手求。上半生找一个新祖国继续做人，回望每一早归家脚印，没想到护照要盖满新的人。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，当天气改变世道，人生再温馨都感觉自卑幽禁，自发现成像外面旷野那天空不算暗，只愿流落远方找一块地可亲吻，也好过沿用道留在绝情地方等。都风景过分了，心够伤痛仍然不忍走，我不要等到走往生，还在讲当日为何不做，当日为何无力勇敢。再生开一块荒土，盼黎明时分，年月已偷走黑发鬓，奈何凡事决定要分，你已与我不相衬。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，怎知道心爱每沦为悲困。我清楚走出去前前多暗，却更是难让现在爱你也不可走太近。 时代经不起等待，总在期盼最美的意外，我称自己变态，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最酷的天才，我们一起来来来 亮耀斗斗的节拍，你就是最酷的天才，努力的知识渺想改变未来，你的想法如此精彩，不懂的人得见怪，你会跑在人群之间赢得喝彩，你要比世界更快，你的知识渺想改变未来，你的想法如此精彩，不懂的人别见怪，你会跑在人群之前赢得喝彩。 出事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。 钱呢？别慌，我就弄死你。 洪水蛇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，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。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，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？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？ 我觉得我跟乔伟，我们俩过不去。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？ 帮我查个事儿 吧， 是吧？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，我不知道。 于南、王千源、南宫里领衔主演。 放开我！ 那天晚上之后，我的生活就不一样。 根据虚一瓜小说《淡色的月亮》改编。 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， 把密码告诉他。 你真的吗？哪个密码？ 就这样问一句，你会后悔。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《夜色撩人》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。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？ 没有啊，是什么？